中央气象台预计，在高考期间呢，全国大部分的气温比较适宜，没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8号到9号，川渝地区到淮河一带将会有强降雨的过程，当地的考生也需要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国内成品油零售市场近期再起波澜。那从业内获悉，由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主营单位牵头发起的一轮降价潮正在多地的加油站进行上演，民营社会加油站被迫跟进，而由此呢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市场份额争夺战。而在业内看来，此举呢也是国内的成品油供应过剩、需求低迷以及零售高利润乃至共享单车普及等多因素所导致的。教育部等三部门制定了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的管理办法，从7月1号开始进行实行。根据办法，汉语和中国概况应该作为国际学生高等学历教育的必修课程。最近北京朝阳的一家凉皮店开业，对外的窗口仅有两扇，而且与人行道隔着绿化带。不过店主呢巧妙地搭了一架滑梯，顾客在扫码付款之后可以收到一个滑行下来的载着凉皮的编织篮。而看到这样的场景，网友调侃称，当上帝关上了一扇门，自然会打开另一扇窗。 Oh,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今天，洗衣行业居然诞生了哈佛商学院的案例。经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一年多的跟踪，两天的实地考察，一代洗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案例。这一期的九六九老板说，我们有请一代洗董事长张荣耀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的创业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代洗的创始人张荣耀。其实我二十多年吧，应该说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老百姓洗衣服。我刚开始是卖技术，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工商大学，我是那里毕业的，主要是做一些洗涤用品啊，洗涤换料什么的。 一般十年以上就可以说是专家了，您都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 对，今年是二十七年了。重要的是我还别的行业没做过，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二十七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房子啊、股票啊，还有其他的很多行业，这个应该说是各个风口很多，但是我没有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一直专注于做这一件事情。那后来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想到说现在做那个 O2O 了呢？ 就原来是盯着我的客户，那我的客户就是我的加盟商，后来才发现我完全应该盯着我的顾客。那后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后来中央电视台也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报道，那是有个商道的栏目，就说呢，用一个设备店带四个收取衣服的便利店，然后再带一个联网卡，一带四和联网卡，解决了从客户到顾客的转变。这个转变完了以后，很快移动互联网出来了。移动互联网出来以后，我们就琢磨移动互联网的产品跟服务怎么做对接。洗衣服，一个洗衣店洗一百件衣服和洗一千件衣服，有可能成本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因为它80%的成本来自于设备折旧、房租和人员工资，是吧？那应该把它的加工属性怎么规模化发挥出来？所以后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袋子，不管装多少衣服，99块钱一袋。 当99%的 O2O 全部死亡的时刻，一代洗的用户数和收入每年都呈几何级增加，用户的体验也大幅度提高。一代洗自身对 O2O 的评价是四个方面：站在用户的角度，站在行业的角度，从刚需、品质、效率和成本四个方面的大幅度改善，是 O2O 能否成败的关键。 一代洗本身呢，因为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产品，我们把它定位成为就是参与感很重要，有趣、好玩、有温度，因为我们觉得服务行业跟商品的配送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更多的感动的故事还是在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解决顾客的困难。 曾经他们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您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我们在取送衣服的过程之中，有老人突然之间生病，我们要紧急送到医院，有这个小姑娘在家里11点半了，结果开玩笑说是这个一个凳子、一个桌子、一个柜子好长时间没有搬动过， 然后就帮 她 搬了， 帮她搬一下。然后比如说临时出门记不得自己锁门还是没锁门，她就会微信给我们的小姨管家说是哎呀忘了，是你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下。所以这都是邻里互助的这种有温度的这种关爱。 其实很多行业的每一个改变都是给用户和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价值，换取企业的可持续和规模化。而一代洗的转型也是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基业长青的模式创新典范，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可以换取企业寿命的延续，但是只有商业模式的颠覆式的创新才可以使企业脱胎换骨。一代洗的小姨管家大部分都是家庭妇女，他们是所有小区送洗客户的邻居、朋友、家人。小姨管家的诞生可以说是三方共赢，洗涤服务和服装售后在中国都是千亿级的市场，一代洗原创的模式正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被模仿、被推广，相信今后全世界范围一定会诞生更多几百亿美金市值的洗涤用品和洗涤服务企业， 以及奢侈品售后或者是交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而这些要靠拥有匠心精神的创业者和守业者们共同达成。 我是一个老的创业者，同时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需要不忘初心，有一个好的新的生活方式的一个选择，另外要有格局，要有胸怀，使更多的有同样梦想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新的生活方式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幸福和快乐，当然也包括这个痛。 嗯，好的，谢谢我们的一代系的董事长张荣耀先生，谢谢您。这一期的九六九老板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的节目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笑的平凡着。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九九，我是周周，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生活当中常常会埋怨自己有小肚腩，但是如果你听到下面的消息可一定要注意了。美国医学日报刊登的研究称，肥胖的人会出现记忆丧失的可能性比平常人高出三倍。当你腹部的脂肪过多的时候，肝脏当中所储存的过氧化酶增生受体难以对脂肪进行处理，这样的话肝脏就会利用身体其他部分所储存的该物质进行消耗，而这一类蛋白质的消耗也会导致人们出现记忆和学习的阻碍。许多网友看到这样一条消息纷纷表示，难怪总是记不住东西。夏天到了，也是减肥的好时节，虽然天气炎热会导致食欲下降，但是吃饭的时候同样也要注意健康饮食。 笑着睡着， 这便离你的微笑，我们甜蜜的大脑，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 想听着没你没毛我们故事，没你没毛说好的事，为你好奇看的风景爱不成的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 太寂寞。 巷子里的傻逼大不了像个路人般看热闹， 经过那个属于我们的转角，走过两个人曾经逛的街， 那些天还有熟悉的画面。 Oh baby girl I'm coming back home。 Baby boy 永远永远手牵手，一步两步一起走，永远永远要记得我们要一起生活。不管今天的时候，不管下雨的时候，不放开手太永久，我们要一起生活。 没有办法想象那画面，一个孤独的背影坐在小公园，一颗心需要暖，一双手需要牵，故事要有美好结局，需要两双手来写永远。你是出现在童话里的梦在身边，眼泪加了蜜糖忍着句点，要完美化在你名字像沉默的开始，恋人恋人要一起珍藏。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奥迪 Q7 上市特供车，只在奥吉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吉通奥迪6571-8787，6571-8787。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 沉沉地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在6月5号由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山鹰外贸战斗教练机在贵州组装下线，它可以承担现代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任务，有较强的空空和空地作战的能力。该机型总装下线也丰富了山鹰战队的谱系，也为航空工业走出去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关于金融机构报送银行卡境外交易信息的通知，自9月1号开始，银行要向外管局报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发生全部提现和单笔等值1000元以上的消费交易信息。新的规定不涉及个人外汇政策的调整，所以消费者不用担心自己在境外正常的交易行为受到阻碍。通州半程马拉松比赛定于6月11号，也就是本周日的上午7点30分举行。比赛的起点设在了通州区玉带河东街玉带河桥东，终点设在通州运河奥体公园的体育场。警方将会在比赛期间对于部分的道路进行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80老人到超市购物，因为购物车没有挡板，商品从车筐后掉了出来，老人在电梯上捡拾东西的时候摔成了骨折。日前法院判决超市所属的连锁商业公司承担70%的责任，赔偿老人医药费、护理费等等共20000余元。 Yeah.

42岁的他就站在那里，轻轻地拍打着23岁的他的肩膀，悄悄地对他说：“谢谢你，我亲爱的偏执狂。”他就是很多人的偶像陈绮贞，一个被誉为小清新鼻祖的台湾独立音乐人。而对于很多歌迷来说，他更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不知道你认识他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而当我真正对他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样一首《旅行的意义》。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你累积了许多飞行，你用心挑选纪念品，你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

与觉的梦不结束，偏偏一颗心抗拒屈服，必须要确实领略到，就算一生一世也甘心没有捕捉。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果。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很多的主持人在采访杨乃文之前都会很胆怯，觉得他像王菲一样很冷酷，很难搞定。其实相比于王菲的外冷内热，杨乃文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冰雪美人的气质，因此被人称为超杀女。他很少上综艺节目，是由于他不喜欢做那些游戏，觉得自己玩不来。由于性格较为内向，不善言辞，他常常被认为很冷漠，受到误解是常有的事情，这让他很困惑。根据他的好朋友观影的爆料，他每次跟杨乃文说话之前都要跟他请示，请问我能跟你说话吗？当然这有点夸张了，但杨乃文自己说了，其实公司里最难搞定的艺人不是自己，而是顺子。他的公司经纪人们经过投票，也都认为杨乃文其实是最好说话的人。作为台湾罕有的女 rocker 之一，杨乃文浑身都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而这也是文艺青年们喜欢他的原因。比如他从来也不愿意谈起感情，每次被问起他都聊得疙疙瘩瘩，或者干脆目露凶光。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对爱情有过什么向往，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兴趣，所以他还是会被他的弟弟调侃，说他喜欢的人都很怪。在内地始终都是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杨乃文，一方面因为他是唱摇滚的，另一方面是他的发片频率实在是太低了，20多年来只有6张专辑，但是有一些歌还是会让我们的耳朵停留一下。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叫 Silence， 意思是越沉默越有力量。最令人惊喜的是他翻唱了花儿乐队的静止，翻唱超越原唱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杨乃文做到了。花儿乐队的声音稚嫩的撑不起这首歌，江美琪也曾经翻唱过，但是已经唱得变了味儿，唯独杨乃文的翻唱让这首歌曲焕发了活力，让人百听不厌。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这首杨乃文的歌曲，翻唱于1999年花儿乐队《静止》。

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